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120章博弈。李琴叔游泳挺好，袁子峰之前都不知道，他这才意识到其实自己对李琴叔的过去并不是很了解，至少让他说李琴叔喜欢吃什么，喜欢做什么，他一点都想不起来。他心里头突然有点不是滋味。李琴叔肩膀上搭着一条浴巾，等身上的水差不多都晾干了，这才开口的。 那你先在这边玩着，我过去看看他们怎么样了。 等等，袁子峰下意识地开口。 李琴叔步伐一顿，扭过头来淡淡地看他一眼，神色波澜不惊的。 嗯，怎么了？ 你袁子峰心里纠结万分呢，斟酌片刻，这才开口道：“孩子生我的气呢。” 生气？ 李琴叔想了想，转过身来看向他，认真的思忖道：“ 其实也算不上生气吧，只是怎么说呢？只是觉得有点无奈。我从没想过要掺和进你们俩的事情，但是没想到到头来还是被卷进去了。不过现在倒也无所谓了。” 为什么无所谓啊？ 袁子峰猛地站起身来，眉头紧皱着看向李琴叔。 我和阿锦已经分手，和他没什么关系了，以后估计也会很少联系。你又已经上了大学，以后也不会有太多的联系。 不可能！听到这儿，袁子峰已经觉得心里窜上一股邪火了，他瞪着李琴叔。以后我们肯定会有很多联系的。 李琴叔叹了口气，有点无奈。 子峰，我能够理解你的心情。可以这么说，你把你对阿锦的讨厌转化到了我的身上，但我不得不提醒你一句，我是无辜的。而且我跟阿锦已经没有任何的关系，他也不会因为我而受到任何打击。即便你再待在我的身边，也不会再有任何作用，不过是浪费时间而已。 什么叫浪费时间啊？ 袁子峰一把抓住欲要离开的李琴叔，双眸直直看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“ 对你，做任何事儿都算不上是浪费时间。” 李琴叔有点头疼地看着他：“ 我不是小孩。” 袁子峰憋得满脸通红，盯着李琴叔看了半天，直到对方又要转身离开了，这才脱口而出道：“ 我承认，之前我追你是因为李雨锦，但现在……去他妈的吧！再不说黄花菜都凉了。我喜欢你，跟李雨锦无关。” 袁子峰说完了，期待地看着李琴叔。他本以为李琴叔听到这句话会表现得稍微有些不平静，却不曾想到李琴叔那双黝黑的瞳孔只是认真地看着他，眉头一点一点地紧锁起来。紧接着悠悠地叹了口气，很是无奈地说道：“ 子峰，你觉得我真的有那么天真吗？” 他脸上的神色逐渐暗了下去，扶开袁子峰的手：“ 我不知道你是还在欺骗我，还是在做自欺欺人的事情，但我从来就不是能轻易骗到的人。也希望你能够早点明白，不要再因为李雨锦而迷失自己了。” 李琴叔说完了转身离开，没有一点留恋。他看上去冷静自持， 神色从头到尾没有太大的起伏，看上去是真的不在意袁子峰的表白。袁子峰当即愣在那儿，竟然有些不知所措。他心里空落落的，一方面觉得李琴书说的好像是很有道理，可另一方面他心里却又在不断地反驳李琴书：不是的，不是这样的。他是真的喜欢李琴书，这份所谓的报复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变了质了。他控制不了自己的心，只能任由其发展，却万万没想到最后竟然走到了这般田地。袁子峰下意识追上去，可李琴书步伐飞快，早就消失在人海中了。他找了半天都没找到对方的身影，直到赵熙心情愉悦地哼着歌回来，见他一脸的失魂落魄，开口问道： 怎么了？求复合失败了吗？ 袁子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。 你别这么看着我啊，挺吓人的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要到了刚那姑娘的联系方式，我看她对我也挺有兴趣的，你说我要不要继续接触啊？ 虽然赵熙的生活里除了数学出现了让他感兴趣的人却很令人惊悚，可袁子峰现在哪有时间想那么多呀？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李琴书，他们好像一瞬间回到刚认识那会儿，不对，还不如那会儿呢。如今的他在李琴书面前已经没有了任何的说服力。赵熙看他神色实在是可怕，也顾不得炫耀了，拍了拍他肩膀，再度询问道： 子枫，你还好吧？脸色看上去怎么这么苍白啊？要不要带你去医院看看？ 袁子枫恍恍惚惚地摇了摇头：我没事儿。 差不多快闭馆了，我们走吧。 哦。袁子枫应了一声，往屋子里去。虽说赵熙收获颇丰，袁子峰却被李琴书彻底的宣判了死刑，整个人都不好了。哎，他换好衣服，靠在更衣室的门口抽了根烟，盯着不远处的游泳池，蓦地眯了眯眼睛。他在思考，李琴书对他避而远之，到底是因为什么？袁子峰有些猜不透如今的李琴书，就如同李琴书也看不懂袁子峰到底想要干什么一样。李琴书知道事情的真相之后，这才恍然地意识到袁子峰并非是自己想象中那般的单纯，他心里有更深的伎俩。他们之间所有的相处在无形之中只是一场博弈，彼此都觉得对方不甚清楚。 宝贝儿，怎么？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？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